因为我觉得老师很了不起。 我叫刘玉飞，梦想就是当宇航员。 我叫刘耀伟，梦想嘛，以后找完工作，挣到一点钱了，我想开一家超市，属于自己的超市。 因为我想保护国家。 我叫罗雅逊，我的梦想就是我能拯救世界，我能当一名女侠拯救世界，让世界和平就好了，世界和平才能有更好的希望。 好的，这就是今天的月生活，感谢 Christine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报道，那也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留学时间。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Radio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